在那远处星辰，像篇篇歌舞，愿送那天际欢笑，伴你高歌唱妙韵。莫要分开你共我，莫要分开你共我，莫要分开你共我。 抬头望向天空，夜空闪闪星辰，黑夜都即将过去了，黎明即将来临，我们就迎接这个晨曦的时刻。5:11，早晨早晨。今日天气方面，高空扰动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骤雨和雷暴。随着高空扰动在本周中后期远离华南沿岸，该区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时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影响南海中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仍然是有骤雨同埋有雷暴。下周骤雨会减少，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炎热啊。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湿度87%。岁月流星， 从童年时期如梦境的天地，每天里他听着收音机。旁人难明了全样忧郁滋味，记及叫他着药的 DJ。 凌晨无人时藏在心中的事，也于这刻变做他的事。从寥寥言辞留下他的心事，记出了心中笑和泪百次。最下的心充斥，随童年时期如梦境辗转地，看他这天已是个新 DJ。 凌晨无人时随着他的口味，这个女的心意全赠送你。 Natalie， 倘若你失落时，愿给她封信传递你意思。 Natalie， 编织着你的梦，已读出了点像零碎下的心充斥。他今天心里愿意，歌曲中却 刺。了点窗棂碎下的心，从此 日子过得快的时候，自然难免是怀念过去。咁啊，一日一日咁过嘅时候，眨下眼暑假咧过埋今天咧就完成啦。明天咧就开学啦，九月一号一个开学嘅日子，又或者而家嚟讲翻学咧都系比较特别同埋好珍贵啊，同以往嘅常态咧有少少唔同啊。咁啊，希望咧能够系一路即系。稳稳阵阵，安心地可以喺课堂度上课，一切问题都解决咗啦。岁月流星吓，咁、时间过得咁快嘅时候，嚟到面对新嘅一年咧，希望作为家长同埋啲学生哥咧，都系可以定下一个好好嘅目标，向呢个目标进发。每一年咧都有一个目标，等自己达成嘅时候，又可以跨进一步啦。5:16。 你初初相识那日暖洋洋，同去看斑马与大笨象，大树下又抱白绵羊，听鹦鹉的歌唱，共你彼此欣赏快乐，我俩共赏，求再与你相见已变做愿望，漫步骤雨下淡然尽望，鹦鹉的歌唱，难再与你相见，你他乡奔往，盼会有书信，我日望夜望，身边知己都咁样讲，只会心凄怆，我的心真的充满凄怆，自你迁居他乡已经过了半载，你有兴趣我对你讲一下近况，对你最爱那斑马天天都去探访，离别你那只畜生不悲伤，我每次都会抱抱那白绵羊，笼中的小鹦鹉不肯再歌唱，伤心的小鹦鹉想起你不歌唱，近接户有快信说到你对我淡忘，还建议我今次应该点样，从他的口中得知一切真相，稍添凄怆，玉照通通销毁，只剩得三几张，求与你相对一张摆放，将一张摆于睡床前，一张我身边放，那天天清风爽，往昔快意再响，从到我与你到过每一处去看看，看你最爱那斑马今天可会悲伤，无奈那只畜生不悲伤，我要再紧抱你抱过那百变羊，笼中的小鹦鹉今天也不肯唱，伤心的小鹦鹉今生再不歌唱， 小鹦鹉见到啲小鹦鹉咧，就不其然咧，就睇下佢哋啊，会识讲啲咩嘢啊，同佢即系一路试下对话，系咪可以啦吓？咁、呢首用小鹦鹉写嘅歌咧，就系多年前一首出色，亦都红过一时嘅作品，陈迪康嘅《伤心的小鹦鹉》。 茫茫微风中轻送，是那青青桂花香。遥遥怀里想，如茫然飘飘往家乡。绵绵如丝的忆记，荡过匆匆岁月长。 唱加班嘅出色嘅呢位歌手之一吕方，深情地系由心而发，歌词又咬得清楚，演绎人哋嘅歌嘅时候都冇别人的影子，有自己嘅风格。原唱系刘欢，头先吕方嘅版本《弯弯的月亮》。 少女情怀的那首歌，当年林珊珊的。 爱神也有苦恼， 恋爱预告啊， 问他可知道，看看我的心，时时醉了樱桃，人如熟了樱桃，爱情常向窗边低诉，恨他不知道，但愿今夕在情人梦里写下痴心记号。窗外天空每朵白云满写醉人曲谱，夜空星星向月儿说，甜蜜是这恋爱预告。 林珊珊有一把好靓、好即系好磁性嘅声音，好吸引你听嘅。咁啊，所以当年佢都灌好多嘅唱片啦。佢几首旧嘅作品《恋爱预告》啊。 长长是路灯的倒影， 林子祥。 悠悠是天空的晚星， 二人世界。 长夜里我跟你跟那轻轻。牵手去， 却放弃， 不想清醒， 心高兴。 长长夜是梦中的背景，又或是双方的眼睛。宁静里听一听，只有彼此呼吸声，心似醉， 却放弃， 不想清醒。 心高兴， 心着急， 却放弃， 不想清醒。 心高兴， 从此孤单去赶路，为谁偷回影只想倾诉，完全因你的唱。在风中等。 仍是你。我不过飘进千千火星星，心似醉， 却放弃， 不想清醒。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表示，美军已经完成撤离阿富汗，结束长达接近20年的阿富汗战事。他表示，美国驻阿富汗的最高级官员代理大使威尔森已经乘坐最后一班的军机离开。在撤离行动里面，超过6000名美国公民离开喀布尔。由8月14号至今，共有超过122000人撤离。目前只是剩下几百名的美国公民未有离开。麦肯齐形容塔利班在美军的撤离行动中表现合作。现时美军已经暂停在喀布尔机场的空中交通管制服务。法新社报道，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在多个塔利班的检查站传出多响枪声庆祝，有塔利班成员欢呼。南非发现一种新的变种新冠病毒，新的变种病毒有更强的传染力，现有的疫苗未必能够有效应对。南韩国家传染病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表示，科学家在5月首次检测到 C12 的变种分支，至今已经在中国、英国、新西兰、葡萄牙和瑞士等7个国家出现。研究发现，新变种病毒的确诊病例在5月的时候只有 0.2%， 两个月之后增至 2%， 增幅同之前 Beta 和 Delta 变种病毒株的传播状况相似。研究亦发现，病毒的突变速度差不多是其他变种病毒的两倍。在印尼或菲律宾完成接种新冠疫苗并且符合相关要求的外佣，昨日起可以来港工作。现时只有荃湾诗丽酒店作外佣指定检疫酒店。酒店表示昨日没有外佣入住，劳工处表示有8名外佣确认今日入住有关酒店。截至今个星期一，确认入住的外佣合共有132人。基于公共卫生考虑，酒店入住率以80%为上限。有中介公司表示，检疫酒店费用和相关开支大约20000元，令不少雇主却步。东京残奥硬地滚球混合 BC2 级个人赛小组赛，港队的杨晓林在 F 组最后一场以4-3击败葡萄牙代表，三战全胜，以小组首名晋级8强。另外2名港队代表刘慧欣和梁玉荣亦在 BC4 级个人赛晋身8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399点，跌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28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7，日元109.93，瑞士法郎0.917，加元1.261，人民币6.467，英镑对美元1.375，欧元对美元1.18，欧元对美元0.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810.01美元，卖出价是1,810.52美元。天气方面，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地区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仍然有骤雨同埋雷暴，下周骤雨减少，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嘅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妇产科专科医生欧阳锦全医生， 睇翻美国系佢有超过90,000个大肚嘅妈妈咧，打过呢个 mRNA 嘅疫苗。咁你话打咗点解好啲啦？如果妈妈大肚惹到就会差啲，并发症高啲。咁引致嘅就系话，其实胎儿早产机会系高咗几倍嘅，即系细过37周要攞个 BB 出嚟吓。咁如果你打咗有个保护嘅，咁希望真系唔好感染到，或者嗰个并发症会冇咁差。真係唔使早產咧，其實對個 B B 係有間接幫助嚇。我哋如果學西醫就係講科學講證據啦。咁如果你話數據，暫時上我哋睇到就有效保護嗰度係睇到真係幫得到，值得打同埋應該打咯。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喂，啱啱傳緊個短信俾你，我揸緊車過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大家好，我系羽毛球运动员朱文佳。我会选择林奕匡所唱的《新一天》的。运动员其实每一刻我们都是追梦的，希望我们香港的运动员永远都举足向前，寻求新的领土，做好自己的本分。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播好。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呢排呢个嘅即系生活嗰个所接触嘅咧，亦都系好似早排咁咧，即系奥运啊！咁当然可能嗰个嘅热潮咧就冇之前个奥运咁紧要咁样，咁但系咧亦都系留意到，因为有我哋嘅香港嘅一啲嘅参赛一啲选手咧去到嗰边，咁亦都好担心或者好关心佢哋嗰个成绩点样样，咁所以有时比赛嘢咧就好难讲嗬，咁啊都知道啦，咁啊我哋都系属于系喺电台有帮我哋手做节目嘅余翠儿咧，去好多届嘅呢个残奥嘅比赛咧都有参与，多数都有得捧奖翻嚟，咁但系今次咧就系同以往嚟比较咧就失色啲，咁但系咧佢都好有呢个体育精神嘅，个人亦都相当之乐观嘅，亦都明白系好多嘢尽力而为咧就得噶啦。咁真系比赛嘅嘢，唔知道临场嘅表现，又或者喺比赛当中先至明白到原来人生咧真系一山还有一山高，所以咧呢个系都有个鞭策俾自己，要继续努力系向前。咁同埋咧比赛嘅心态就系、是。当然你要想去赢过对方，但最重要的就是你能够赢到自己比上次好，跨越自己就是已经胜出了。8月31号星期二的清晨5点39分， 来不及问候你可好？ 是老。曾经的一个你，曾经的一个我，曾经的相处过。回忆中的你笑，回忆中的你说，回忆中爱哭的我。 听呢歌曲可能带你入去一啲思绪，谂翻起你一啲嘅前尘往事系嘛？岁月咧就系过得好快，过咗去咧就觉得快，迎接而嚟嘅咧就好似好漫长咁吓。但系咧，当你唔去谂佢嘅时候咧，咁日子就系慢慢一路跟你嘅进度咁就去。久唔久就话哦乜原来系啊嚟到呢个月份噶啦哦咩咁跟住又嚟到又点点点啦咁样啊，今日咧就八月份嘅最尾呢一天啦，暑假嘅最后一天，八月三十一号，农历系七月廿四日星期二，而家咧系5:43啦。今日天气方面咧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稍后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啊。最高温度咧大概29度，咁见唔到个三字咧就。開始感覺知道了，天氣就會慢慢在這個爭秋奪暑之際就去這個秋天了。今天會吹和緩東風，風勢間中是清勁，展望明日間中仍然有驟雨和有雷暴，下週驟雨會減少，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天氣炎熱。今日最高的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是属于中等，气温现在是27度，相对湿度89%。 生活静静似是湖水，全为你泛起生气，全为你泛起了涟漪，欢笑全为你起，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欢欣的印记，寂寞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总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不到的优美，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欢欣 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意，做梦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不朽的优美。 有啲人認為平時嚇生活平淡如水，冇咩特別咧，就或者有啲不滿，又或者有啲可能係安於現狀啊。咁如果太過平靜，有時咧真係又會係真係比較平淡。有時要起帶出一啲喺生活上有一啲刺激啊，令到你嘅思維會去即係諗一諗嘅。如果太平嘅時候咧，有好多嘢你好似覺得啊 OK， 又唔去諗嘅時候。又不思進取的時候呢，停步就在這裡了。所以有時呢是要有些涟漪才得的。你見到一個湖很平靜的時候，欣賞好像很靚，但耐了的時候你又覺得沒什麼特別。是有些涟漪的時候呢，你都可能會去集中看看，咦，跟著會有些什麼變化呢？人生也都有時就是這樣樣啊。 久违了，系记得佢嘛？都一阵子，其实系喺乐坛都有啲嘅声誉啊，同埋佢个歌曲几好，应该系会更上一层楼。但系硬系好似系际遇麻麻地。佢系边个？佢系刘浩龙。头先嗰首歌叫做《思觉失调》。 Hello， 大家好，早晨，我系诗英刘浩龙。咁我其实咧每一朝起身咧，都会去跑步嘅，因为我觉得每日一起身即刻去做运动咧，系对嗰日嘅工作咧特别精神爽利嘅。尤其是我哋需要唱歌啦，如果跑顺咗条气咧，把声都会开啲嘅。咁跟住我翻到屋企咧，都会用半个钟啦，做一下一啲掌上压啊、sit up 嘅运动。咁做完之后咧，就自己会整一啲好简单嘅早餐啦。通常咧，我系好闷嘅，食咗十几年咧，都系嗰味早餐，就系、是、烚两只蛋啦，同埋一块火腿面包。咁飲水或者橙汁，咁我覺得好豐富噶啦。咁如果大家覺得我呢個威係好嘅，不妨同我一齊每日起身跑步，跟住食兩隻蛋、火腿麵包。Good morning， 我係師兄劉浩龍，祝大家。 係啦，就師兄劉浩龍啦，其實唱歌都唔錯噶。有时骤耳听都真的觉得他好像 Eason 陈奕迅。接近5:53，陈奕迅。 多经典的歌后，一霎眼已走，前面着青葱的山丘，转眼变矮幼。 夕阳无限厚， 那宇宙拒绝永久。世事无常，还是未看够，还未看透。多好玩的东西，早晚会放低。从前并肩的好兄弟，可会撑到底？爱里爱到一个地步，便令觅安慰。枉当初苦苦送礼，最艳的花卉。最后花烂泥，夕阳无限好，天色已黄昏，本想去凭爱去换最灿烂一生，想不到长吻带来更永恒伤感，夕阳无限好。却是近黄昏，高峰的快感，刹那失衡，风花雪月不肯等人，要献变献吻。长存在心底的倾慕，一秒够细数，每秒每晚仿似大度，偷走的青春一天天变老，只可追忆到，想追追不到，夕阳无限好，天色已黄昏。想去凭爱去换最灿烂一生，想不到长吻带来更永恒伤感，夕阳无限好，却是近黄昏，高峰的快感。 夕阳平常事，然而每天眼见的永远不相似。 Eason 陈奕迅，夕阳无限好。 Yesterday when I was young, the taste of life was sweet, like rain upon my tongue.I teased at life as if it were a foolish game, the way an evening breeze would tease a candle flame. The thousand dreams I dreamed, the splendid things I planned, I always built to last on weak and shifting sand. I lived by night and shunned the naked light of day.And only now I see how the years have run away. Yesterday, when I was young, there were so many songs that waited to be sung, so many wild pleasures that lay in store for me, and so much pain my dazzled eyes refused to see.I ran so fast the time, and youth at last ran out, and I never stopped to think what life was all about, and every conversation that I can recall concerned itself with me and nothing else at all. 是 Glenn Campbell 的这首作品 Yesterday When I Was Young。 11:02了。 Yesterday The moon was blue, and every crazy day brought something new to do, and I used my magic age as if it were a wandAnd never saw the waste and emptiness beyond. The game of love I played with arrogance and pride, and every flame I lit so quickly, quickly died. The friends I made all seemed somehow to drift away, and only I am left on stage to end the playYesterday, when I was young, there were so many songs that waited to be sung, so many wild pleasures lay in store for me, and so much pain my dazzled eyes refused to see. There are so many songs in me that won't be sung.Taste of tears upon my tongue, and the time has come for me to pay for yesterday. 雷暴，下昼骤雨减少，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嘅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同高空扰动相关嘅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九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十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两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5,399点，跌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28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7，日元109.94，瑞士法郎0.917，加元1.261，人民币6.467，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810.01美元，卖出价是1,810.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及铜锣湾。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港台电视31全力支持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我林定勤和伍家谦仲有一众主持， 每晚9:30为你速递赛事精华。 除了手语传译和中英双语广播之外， 第二日下午2:05的重温还加上乌都语配音。东京残奥时刻， 港台电视31。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戏剧大师班， 在舞台上的表演必然会有身体的存在。无论你做一个好普通的话剧，或者好写实的话剧，都有身体。咁身体出发嘅意思就係你一定要鼓动到你身体。 想继续听邓树荣喺戏剧大师班嘅戏剧教育，记得留意收听 钟杰良主持 星期五晚9:00第五台 舞台进行式。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哋最后半小时啦。今日系呢个八月尾声啦，星期二嘅清晨6:09。天气方面咧，大致系多云，间中有骤雨，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啊。今日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仍然有骤雨，同埋有雷暴。下周骤雨会减少，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炎热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 健健康康在清晨。 八月份的尾声啦，在钱佩卿身边的呢就是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少汉。早晨，崔博士。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我们的名字就是中医养生金句之绘画怡情论养生篇，由一路论画去到现在呢就讲到以前的画家的养生之道，我们去参考一下。 正正讲紧苏东坡。 是啦，苏东坡大家都知道他集很多的身份于一身。是又是一个医师， 又文学家，诗词歌赋又咁出名，都是画家，他又画得画， 系啊，同埋佢亦都好识食啊嘛，食嗰方面都是养生嚟噶吓， 系啊，好出名的养生家。 咁一路咧就讲苏东坡嘅养生之道，原来都要分好多集去讲，就太专业啦，系嘛？ 可以咁讲嘅。 咁啊，上个星期咧就讲咗佢嘅养生之道咧，就有六。点噶嘛，讲咗三点，今日咧就会继续系第四点先。 第四点啦， 因为原来第四点咧都好多嘢讲啊。 系第四点咧就起居三息。 系起居三息系咩意思咧？ 呢个息咧就系适应个息。 系 喺海南嘅期间，苏东坡就将佢嘅保健养生方法写咗三首诗。就系叫做择居三息，择就避免啦。居就喺海南岛嗰度住啦，系咪？三息即系三种咧适应嘅方法。嗱，啲三式系咩？有三个内容嘅。第一叫旦起理法，旦就朝头早嗰个旦啦。第二咧午窗坐睡，第三咧就系夜卧作足。 嗱，呢度咧就已经系睇得到佢系早午晚都好顾及噶。哇， 好心水清。 系啊，好 系啦。 咁我哋咧就逐个解解先吓。第一个就话旦起理法，即系晨咁早起身，你就要搞啦，系咪啊？ 理法就即系梳头啦。 嗯， 苏东坡曾经咁讲噃。 梳头白如梳，散头卧。 以前啲人咧，扎髻又好吓，辫又好啦。散头卧即系梳完个头咧，散咗啲头发瞓觉。 系 古代嘅养生家系主张咧，发而多梳嘅。晋朝溪康喺《养生论》咁讲： 春三月，每朝梳头一二百下，梳则通，血脉通，则体健神怡。疏亦顺，心气顺，则谋事必成。 又讲得好清楚啊！梳头嘅好处系咪？宋朝陶谷喺佢嘅《清异录》亦都咁讲： 伏逆道隐之余，有异事乃养生大要。梳头洗脚是也。 伏逆即系你饮食注意啊，道隐就有运动啦。除此之外，就系要梳头同埋咧洗脚啦。 系 元朝嘅丘处机。在他的《摄生消息论》是这样 说：夏三月，每日梳头一二百下，自然驱风明目耳。 清代的游城，他在《受世清篇》就是这样说 的：养生者，发而多梳，面而常擦。 嗱，梳头这么多好处，当然啦，除了刚才那些养生令到精神啊驱风明目之外呢，亦都有美发的作用的噃。南朝陶弘景在他的《养生延命录》这样说： 千过梳发，发不白。 隋朝的曹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也是这样说： 千过梳头，头不白。哇，真是很多好处、 啊、梳头的确有很多好处。中医就认为人体的五脏六腑是大家息息相关的，当我们气血调和和舒养畅顺的时候，都是要靠经脉。而我哋头为诸阳之会，所有嘅阳经咧都集中喺头部，所有嘅气血都系咧向住头上边咧冲上去嘅。所以我哋梳头嘅时候，实际上咧就系我哋叫梳通经络，就将嗰啲气血咧就拉上头嗰度，所以有畅通血脉啦，同埋驱风明目嘅作用啦，亦都可以咧保持头发坚韧啦，有光泽啦，同埋咧唔会白。 明白，咁大家记住啦，嗱，朝头早起身嘅动作就应该都系惯常啦，起身就一定会梳头嘅吓，咁所以苏东坡提醒旦起理发啦。咁第二点咧就话午窗坐睡，呢、這个窗咧就系掟住你嗰个窗户嘅窗吓， 冇错啦，挨住喺度咁解啦。坐睡咧就系话午间小睡嘅意思，因为苏东坡自己一首诗入边咧咁样讲过佢嘅坐睡姿势嘅， 蒲团盘两膝。足肌各相爪， 我哋知道海南岛嘅气候好热嘅，又潮湿，好容易令人咧叫耗气伤津啊，即系咧整到你唔够气啊，出汗出得多啦。 嗯。 不过身体咧又湿困啊，因为周围都潮湿嘛，好容易重力力好攰嘅。而苏东坡咧就通过午睡片刻就起到养气、醒神、除困嘅作用。嗱，佢晏昼嘅睡姿咧就好似人打坐咁，盘起两膝， 系 挨住啲竹基，即系掹喺度。 系咁，嗰个双手嘅手踭就系有嘢倚掹咁样噶嘛？ 竹基咯， 系 嗰啲机仔啦。 好啦，咁啊，到底瞓觉嘅时间啊，喺午睡嘅时候咩时间先至适宜咧？咁我听人讲过话子午觉啊嘛，即系子午时嗰啲咧， 冇错。 子咧就系有夜晚十一点到一点啦， 系啦。 而午咧就系中午嘅十一点到一点啦，啊，都系呢啲嘅钟数十。一至一早同晚都系啦，系咪适合啲嘅咧？ 可以咁讲，嗱，夜晚嘅子时咧，我哋就唔讲字啦，因为而家讲紧午窗坐睡啊嘛， 系， 咁啊就晏昼啦，午时啦，就十一点到一点。呢、這个十一点到一点，点解咧？因为中医认为气血咧去到心经，咁呢个时候咧阳气系好盛嘅，个太阳都喺头个顶啦，阴、气就弱啦，人体气血就容易失去平衡。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时候睡一睡午觉就可以帮助维持阴阳气血的平衡，也可以改善疲劳啦。我们知道疲劳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当你感觉疲劳的时候，即是身体告诉你，喂老友休息一下好噃。 是啊是啊，所以现在要唞一唞，有机会就 休息了个疲劳就消失了。这种晏昼睡觉我们可以通过一种叫积极性休息，是调整大脑皮层活动的一种组合方式，等本来咧成朝做紧嘢嗰啲咧皮层细胞，好快脆俾一个机会佢进入一个休息抑制嘅状态，及时咧补充能量，恢复到你嘅精神。 嗱，呢个咧就好似我哋用手机做例子，大家会明啲啦。咦，冇乜电咯，插插先，插得几多得几多咁样系嘛？ 啊，好贴切啦呢个例子， 系 啦，啊，插咗咪有得用住先啦，系咪啊？ 啊，头先崔博士你讲个积极性休息系点咧？讲多少少。 好。我哋知道人类咧喺我哋嘅进化过程入边咧，就有两项好主要嘅功能咧就衍生咗嘅。第一个就系当我哋参与活动，即系工作等等咧，我哋嘅皮层细胞嘅能量咧就一路系消耗嘅，消耗到一定程度咧，佢就自动发放一个信号话俾你听，我攰啦。咁从而咧就自然地限制你再继续消耗能量，继续呢个活动啦。 系。 咁目的就系唔好俾能量咧。完全咧就係消耗曬啦。 哦，即係等於頭先嗰個手機插電嘅例子，喂，一唔夠你真係要俾啲佢先得㗎。 係啦，佢俾信號你嘟嘟聲，話俾你聽冇電，著曬紅燈，你仲插？ 冇錯，冇錯，係啊。 嚇，好快冇曬啦，係咪？第二個衍生嘅功能咧，就係話當人咧喺覺醒嘅條件之下，覺醒即係話唔係瞓到冧曬， 係 未瞓著嘅。我哋大腦皮層細胞就可以通過一啲活動組合方式，即係話一係興奮啦。一系咧就系抑制啦，啊兴奋就醒神啦，抑制咧就系舒缓啦，不断咁转换咧嚟轮流休息嘅。 系 咁呢种转换嘅时候咧，就系补充能量。意思即系话有啲细胞咧系兴奋紧，仲系醒嘅时候咧，有啲细胞就已经系舒缓紧，喺度插紧电。咁大家轮流，咁变咗咧就系产生一种叫积极性休息。 嗯，明白。嗱，头先讲嗰个话，即系最佳瞓觉嘅时间，如果中午嚟讲咧，就十一点到一点啊。但系咧系好现实啦，睇翻我哋翻工嘅时间，可能喂你真系要做到一点，出去食个晏，然之后翻嚟嘢，或者偷少少时间恰一恰都得嘅。如果我将嗰个时间，譬如褪后到或者两三四点，先至可以休息得唔得咧？ 啊，可以。问得好，以前的农业社会，当然就成朝耕耘田，十一点到一点这些时间吃饭睡觉是很啱的，但是现在不可以，所以我们就将这个时间调节到去到一点到四点， 都好过没有， 是啊，在吃完午饭之后最好隔半个钟头才好睡一睡，这个午睡不可以长的，大约十到三十分钟就已经够噶啦。耐嗰头你反而觉得攰嘅。到到四点钟之后咧，最好唔好瞓啦。如果唔系咧，就影响你夜晚嗰个睡眠周期噶啦。 系啦，如果通常有啲打工仔一点到两点食饭嘅咧，自己带饭盒嘅，喳喳冧食完之后，咁啊可以隔一阵间咧就唞一唞咁啊得咯。 冇错啦。 好啦，咁啊第三点咧就系去到夜晚咯，就夜卧作足系点咧？ 嗱，即系话临瞓前用热水嚟洗脚。有一首民间歌谣系咁讲嘅： 春天洗脚， 星阳固脱，夏天洗脚暑湿可驱，秋天洗脚肺润肠愉，冬天洗脚丹田温灼。 苏东坡呢亦都咁讲嘅， 热浴触发，其效初不甚觉，但积累百余日，功用不可量，比之服药，其效百倍。 嗱，点解咧洗脚咁有用呢？原来我哋嘅脚咧系足三阴经嘅起始点，亦都系咧足三阳经嘅终止点。 嗯， 由我哋咧脚眼关节对落啊，就已经两边有六十几个穴位噶啦。 系， 如果我哋经常用热水嚟洗脚，就即是说用热水刺激我们足部的穴位，就可以增强血脉的运行，调理我们的脏腑，疏通经络的。 如果家有得浸干那些就好了，可以浸耐一点。 更加好啊。不过呢记住要浸过脚眼的。另外呢亦可以增强心脑血管的机能，改善睡眠，消除疲劳，消除亚健康状态，增强我们人体的免疫力等等。有好多嘅保健功效嘅， 系啊，所以怪之咧，好多人咧就得闲咧，中意咧就系去浸下脚啊，咁诶买啲嘅仪器、啲道具、啲木桶等等翻嚟咧，就可以做呢啲嘢咯，嗬。 系啦，所以今日咧我就唔讲汤水啦，我介绍几条咧浸脚方。 好啊，好啊。 有几种情况之下系用唔同嘅药材加落啲水度浸嘅。 系。 第一，有好多人咧手板啊、脚板咧都好多汗嘅，湿淋淋嘅。 系。 咁我会介绍咧，你用葛根、明矾、断龙骨、断牡蛎各六十克， 系 即各二两啦。再讲一次，葛根、明矾、断龙骨、断牡蛎各六十克，就啱用嗰啲咧手脚多汗嗰啲人啦。 呢啲就系去药材铺执嘅一啲中药嚟嘅， 冇错啦，好普遍嘅药材嚟嘅。第二，如果你成日觉得咧手脚都冻嘅，特别咧只脚好冻，瞓觉咧好难瞓得着。 嗯。 咁你可以用桂枝、干姜各十五克，附子、细辛各十克。我再讲一次，桂枝、干姜各十五克，附子、细辛各十克，有药材铺买到噶啦。 干姜都系喺药材铺买嘅， 全部可以。系第三个好重要啦，就是、失眠，好多人咧有呢个问题啦。 系啊， 啊咁你失眠嘅时候咧，我亦都建议你可以加啲灵磁石、夜交藤。各六十克，合欢皮、素兴花各二十克。再讲一次，灵磁石、夜交藤各六十克，合欢皮、素兴花各二十克。 嗱，以上提供咗唔同嘅情况啊，无论你咩都好咧，跟住你所做嘅方法都一样，系咪啊？ 冇错啦，就梗系先攞啲药材咧，我嚟煲咗佢啦，有啲药液出咗嚟啦。又或者咧，如果你買到一啲濃縮藥粉，就唔使煲啦。 係， 咁你就用熱水咧，將啲藥粉溶咗落去就得噶啦。 嗯， 你話誒、欸，我都買唔到藥材，有冇時間買？咁你單用熱水都得嘅。 其實都好舒服噶啦，用熱水落下佢浸下佢嗬。 嗱，個温度大約咧係保持喺50-60度左右。 係， 咁當然啦，有啲人怕熱嘅，咁你咪低少少啦。 嗯， 高過沖涼嘅水温都可以噶啦。 係， 咁啊，要加幾多水咧？無論你用桶或者用盤咧。咁你一定要浸过脚眼以上嘅， 又要即系再高啲好啲啦， 高少少好啲啦，系啦， 浸埋啲脚瓜啊，脚瓜都好攰噶嘛，时候 冇错，嗱一日咧浸起码一次啦，你话两三次都得嘅，每次咧大约10-20分钟啦。如果你临瞓之前啊，一个钟头之内，我嚟浸下只脚，浸10-20分钟咧。咁就可以令到你瞓觉咧比较容易入睡嘅。 嗱，大家就谂到啦，如果我真系用个竹筒嗰啲嚟浸咧，喂，10-20分钟已经啲水咧就会冇咁热噶啦。咁我再浸好似冇咁好、啊，咁所以坊间咪有好多仪器嘅咧，你插电嘅话咧就可以保持住啲热水系热嗰个温度，系咪啊？ 呢个都可以，不过唔使浸太耐嘅，10-20分钟可以噶啦。 可能真系太舒服咧，又想浸多啲吓。好，咁大家试下跟下咯吓。临尾啦，有咩小 tips 咧，崔博士？ 嗱，我哋讲过啲养生家咧，好中意教人梳头噶嘛，咁梳头究竟点样梳先系正确咧？ 系 嗱，首先个方向啦，一般认为咧就先咧由前向后梳， 系 啊，又是由后边咧向前梳翻，跟住咧由左梳向右，又由梳向左， 即系咩方向都做晒啦， 系啦，做匀晒啦，来来回回咧10-20次到100-120次都得嘅，然之后咧理顺翻啲头发，回复原状，如果唔系唔好似癫鸡乸咁啦，系咪 系啊， 我自己嘅梳头方法就仲简单，由细梳到大都系咁样梳噶啦，多数咧就由前向后梳， 將頭髮梳喺後邊，再根據平時自己嘅髮型啊，再有分界，然之後整翻個蛋撻仔啊，咁吹一吹佢，咁就梳完噶啦。 係，咁但係梳嘅力度有冇分嘅咧？ 嗱，通常咧你就係又唔好整到個頭皮痛啦，用少少力。咁我哋透過呢種少少力嘅梳頭咧，令到嗰啲齒梳啊，對頭部經絡穴位產生一啲刺激作用，就可以增加咧髮根嗰啲血液嘅流量啦，同埋增強嗰啲黑色素細胞同埋毛囊細胞嘅活性。咁啲頭髮都會黑啲啦。 係，同埋咧，會唔會咧頭髮咧，即係起碼冇咁容易甩啊？你護理得好啊嘛，佢都冇咁脆弱嗰啲髮質， 嗬？絕對係啦。就算梳头嗰啲梳都讲究噶噃，最好咧就系用木梳或者牛骨梳，就抌晒嗰啲胶梳或者金属梳啦。 点解嗰啲唔好咧？ 因为胶梳、金属梳咧，呢啲物质同头发一路梳一路接触摩擦嘅时候咧，会产生到静电啊，咁啊对头皮产生不良刺激，容易引起脱发啦。 哦，咁可能有啲人成日觉得甩头发多，原来就系啲梳用得唔啱啦吓。 可以咁讲啦。 咁大家谨记啊，呢个真系好紧要啊。你容光焕发咧，俾人睇个外表咧，真系靓啲差好远噶嘛，嗬。 啱嘅。 系啊，咁啊，唔该晒崔博士咧，一个好好嘅 tips 啊。咁啊，今日咧呢个苏东坡嘅养生之道第四点就原来都有咁多嘢讲。咁仲有另外嗰两点系下个礼拜讲啦， 下礼拜讲埋有香薰疗法同埋咧药食养生。 好啊，咁啊，唔该崔博士。系啦，咁啊，今个礼拜咧就系用呢个足浴方咧就代替咗啲汤水。咁养生之道其中之一咧就系行路啊，每日都起码8000步啊，行得多翻去浸下浴咧就真系好舒缓啊，好有舒缓嘅作用啊。 漫漫前路有几多？ 就走去行山，慢慢前路，慢慢欣赏，你都唔觉好攰咁样吓。听日星期三咧，我哋有雷洪德博士讲运动科研与奥运，增强大众嘅健康知识啊。 慢慢前路有几多？ 小峰嘅漫漫前路，结束我哋今朝早节目啦，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表示，已经完成从阿富汗的撤军行动，以及结束撤走美国公民的军方任务。最后一班由喀布尔机场起飞的美军 C-17 运输机已经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一下午3点29分离开。又表示这些航班起飞的时候，机场已经没有撤离人士，当地只剩下几百名美国公民未有离开。总统拜登发声明表示，美军在阿富汗20年的战事结束，世界将会注视塔利班是否履行承诺。他已经指示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际伙伴协调，确保所有希望离开的人安全离开。在喀布尔多个塔利班的检查站传出枪声庆祝，有塔利班成员欢呼。塔利班发言人表示，随着最后一名美军离开喀布尔机场，阿富汗已经独立。吹袭美国南部的飓风艾达已经由四级飓风逐步减弱为热带风暴。艾达登陆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之后，继续向密西西比州内陆推进。艾达在路易斯安那州造成严重破坏，差不多全个州在星期一都停电。当地政府形容供电网络受损程度达到灾难级，超过30,000名电力员工抢修，但预料需要几星期的抢修才能够全面恢复供电。有一人被倒冧的大树压倒死亡，当局预计死亡人数仍然会上升。总统拜登和当地官员通电话，听取官员讲述当地灾情。拜登表示，如果州政府需要额外支援，可以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处提出，或者直接同白宫要求支援。他鼓励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的民众要保持坚强。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强化反垄断、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的意见。习近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要从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高度出发，促进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会议指出，针对一些平台企业存在野蛮生长、无序扩张等突出问题，需要加大反垄断监管力度，依法查处有关平台企业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初见成效，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稳步向好。在印尼或菲律宾完成接种新冠疫苗并符合相关要求的外佣，昨日起可以来港工作，现时只有荃湾斯丽酒店作外佣指定检疫酒店。酒店表示昨日没有外佣入住，劳工处表示有8名外佣确认今日入住有关酒店，截至今个星期日确认入住的外佣合共有132人。基于公共卫生考虑，酒店入住率以80%为上限。有中介公司表示，检疫酒店费用和相关开支大约20,000元，令不少雇主却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仍然有骤雨同埋雷暴，下周骤雨减少，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嘅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31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在疫情下，本港外佣短缺，政府宣布在印尼和菲律宾打了针的外佣可以来香港指定酒店检疫21日之后工作。不過暫時只有一間指定酒店供不應求，有外佣中介組織建議以家庭老弱及年幼子女來計分，訂立外佣來港的優先。